closed door because of the dog. And that was... Oh, no. 公里是规范的，安全的，打卡，来，加油！ 放歌呗。你怎么都不找呢？ 啊，我行。我这脾气一般，一直脾气一般，肯定就出不了了。你要不能进，打不对。 我要去帮他接完了，这个热死了吧？啊，这个热，他家是， 他这个地方人家， 你就不拿那个手机，我觉得我那个在改，我来帮你。 多少水都往上涌去了。我都不困了，我都饿，我想给你降低，差点冷了。反正在，什么啊，这树啊，你怎么的？没事，自然去了。你要走上路吧。

Thank you. 三零二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墙之隔，一墙之隔，他还是一个时尚的人，但是也不会比，不会。时间一个不对，应该一直那就是他们不能不教不能不学了。I want a CD player. In my mind, it has my book of that one, and I have to try to do something to end the book. poi. Doctor told me to run dressing mode. About eating and the mood when I'm eating too much. The mood that I hear what happened. Before and after every time. But I'm kind of I forget about a lot of things. A lot of stuff. A lot of stuff. In me, my boy. Yeah, the record's on. Move them down in today. Use voice. This is not diary tool. No. Actually, it's because my afraid of being fun. Before I say something more to say.2023年11月14日，明天早上想吃，想吃超市汤圆，后面蒸鸡蛋，想吃麦当劳早餐，在北京南北。在那边来赚钱，帮人家，卖了自己的，就是，然后两瓶可乐，什么没有过，对，吃麦当劳冰淇淋，但是没那么。想收入现在咖啡已经收入连续2天了，嗯，挺好。而且现在对我来说，钱已经是负数，所以每一天买别的东西都是自己花的钱，还有必要的生活用品。明天想，如果起得早的话，还可以去。吃一点东西，但是食堂不准吃饭。今天又花了很多钱吃东西，因为觉得一封信给妈妈，但是邮局去，但是邮局太远。如果明天起得早，可以早起去邮局，然后吃饭。我要是能去选择的话， 咱这这回来，怎么穿这？包括那个房子，对，房子就是很忙啊，所以就是然后十八岁，他们，然后上午，上午在公交车，把车里空着，我回去就把那些东西收拾好，下一次又来，想改变这个，好像真的习惯了，美国语言的，你们要不再第一次再语音也进去，就他这个，然后还要给杨平讲点时间，再次，然后。然后，我的路嘛，路嘛，然后毕业证，如果可以，就我以后我别的事情就不管，但其实什么也不想，为了去看东西是挺好的，其实东西也挺好，只不过因为这个要求越来越高，我的东西就做的不好。这个网络，上一转学的时候，他是想带妈妈寒假读书，去别的城市去吃一顿高级餐，或者说住一晚上酒店，然后吃一顿汉堡。但是后来觉得，这个钱干嘛花给妈妈？就是想买一把吉他也可以，或者。买其他的产品，像我现在有几个 CD，但是我 CD 播放最快的，如果可以重买的话，或者可以买耳机，然后还有，你看就这套设备，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可以买个 iPad，这台 iPad 比。笔和键盘加起来跟二一套设备差不多。我现在没有事情做，在想毕业之后自己租房要怎么样，怎么样过这一生。本来是这个学生到期，很不想来，很不想去那里，很想长沙呀，但长沙有点。小，而且长沙有点内陆，它不靠海，但是现在就觉得河北不太好，我也不那么喜欢北方，2003年10月19日。找到一个好办法， 这个电脑可不可以？ 到了，到了。